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90集，随缘之局下。白玉堂正想着，忽然接收到了一道凛冽的目光，带着某种内力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本能的转脸看到内力来源的方向，一眼就看到对面琴行开着的窗户旁站着一个人。那人站在阴暗的窗户角落里，白玉堂看不到他的脸，只看到他那黑色的纹龙锦缎面料的衣裳，但是那内力太过明显了，显然是那人特意要让他感觉到，或者说引起他的注意。白玉堂看了窗户的方向一眼，没动声色，回过头。 帮我关了这扇窗户。 好嘞。 伙计以为白玉堂冷，于是帮他关了一扇窗户，挡住了对面的琴行。留下的另外一扇，白玉堂没让关，因为他还要接着看展昭。端着酒杯，白玉堂皱眉，那目光以及那强大又极不稳定的内力，是那位轩辕劫的吗？和刚才马车队附近感受到的差不多，当然也强了很多。他师父和殷侯没说错，对面那人的内力的确高到可怕的程度。正这时，楼下突然传来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，一个伙计连滚带爬地扑上来，拽住正给白玉堂添酒的掌柜的，在他耳边说了两句。掌柜的手里的酒壶都没拿稳，摔了，白玉堂伸手帮忙接了，放回桌边，有些不解地看掌柜。就见那掌柜的手微微地抖着，脸上刷白，跟见鬼了似的。伙计见他发抖，就拽了他一下，掌柜的才回过神来。 赶紧迎接！ 说着，掌柜的颤颤巍巍就往外走，但他还没走到楼梯口，已经有人快步上来了。掌柜的赶紧要跪下，就听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。 免了，主人要在二楼坐一坐。 说话间，就见刚才还在对面琴行的那位怀福大太监走了上来。掌柜的和伙计赶紧准备，一个滚下楼去端螃蟹，一个上楼准备了一张桌子。但是那位怀福却是没去就坐，而是盯着白玉堂看，眼中满满的惊讶与困惑。此时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，本端着酒杯看展昭的白玉堂忽然皱眉，好强的内力。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楼梯口，同时那掌柜的突然摔倒在地，抱着头说头疼，酒楼其他几个客人也都抱着头大喊头痛。白玉堂皱眉，这些客人应该不会武功，或者武功很弱，这上来的人不管是谁都是心狠手辣，如此高的内力竟然在这里乱泄，这是会害死无辜的人。白玉堂突然抬手对着楼梯口的位置一甩袖，拍出一掌。这一掌震碎了楼下传来的那股内力，刚才都透不过气来的掌柜以及零星几位客人总算是救回了一条命，趴着直喘。 内力不错呀。 这时楼下传来了说话的声音，声音稍微有些沙哑，感觉是个很沧桑的男人声音。怀福躬身行礼，与此同时一个黑袍的高大男子缓缓地走了上来。白玉堂抬眼看了看来人，此人年纪看起来40多岁，须发整齐，乌黑，样貌威武，带着几分沧桑，眉宇间有一条皱痕，看起来似乎脾气暴躁。他骨节比较明显，人倒是不胖，但是能给人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，气场摄人，相比起画像来说，真人看起来的确是有些可怕。白玉堂暗暗皱眉， 画像上的轩辕杰看起来比眼前这人要年轻一些，也要温和一些。眼前这个穿着黑色龙袍的男人的确是担得起北海妖帝的称号。远处比武场上成功打赢了全部比赛进入前二十名的展昭，站在比武场边皱眉望着远处的酒楼。白玉堂刚才在那儿看他，他早就感觉到了，不过这会儿他隔着老远都能感觉到一股内力从楼里散出来，正是刚才轩辕杰的车马队走过时候感觉到的内力。展昭微微皱眉，不会这么快就直接碰上了吧？他很想过去看，但是要忍耐。 你也感觉到了？ 这时身后有人说话，展昭回头就见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他身后，他穿着黑色的布衣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北海百姓。不过展昭注意到了他手腕上挂着的一枚红色的小牌子，这牌子他也有一个，这是进入明天20名的武生会拿到的一个牌子。 你武功很高啊，是哪人？我以前没见过你。 白主人。 展昭淡淡回答了一句，继续转过脸看那座小楼。白州是轩辕破帮展昭选的地方，是在北海最南边靠近西夏的城镇，那里人烟比较稀少，而且有很多混血的后代，人的长相普遍比较好看，且不怎么像北海人。 白州的，你第一次来吧？那是皇帝的内力。 展昭虽然心中有数，但还是忍不住皱眉。 果然碰上。 我叫荀月白，皇城的人。你呢？叫什么？ 你怎么知道那是皇帝的内力？ 以前在皇城的时候感觉到过一次。3年前吧，皇城处决几个杀人的凶犯，当时皇帝亲自监斩的。不过有一个十恶不赦的犯人在被杀前就自尽了，当时有几个被害者的家属气不过，要求鞭尸。就在他们喊鞭尸的时候，皇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怒了，也是这样，感觉像是情绪失控，内力外泄，那几个家属全都吐血身亡了。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也在发怒？ 可能吧，不知道谁又要倒霉了。 不会吧，老子会不会有危险？ 想到这里，展昭也不理会荀月白了，径直就要往酒楼走。 哎，你要干嘛？少管闲事比较好。 只是荀月白的话没说完，展昭已经绕开了他的手，到了前边，跑过马路，迅速到对面的酒楼。荀月白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展昭的背影，皱了皱眉。 这是个绝顶高手啊，看来明天有点麻烦。 大哥。 这时候荀月白身后凑上来一个矮个子的男人，手上也拿着一块红色的牌子。 我帮你看了一圈，今年的都不是很厉害的样子。 有一个厉害的，我未必能拿到第一。 那怎么办？你不拿第一怎么行刺？ 有些奇怪，轩辕杰今天的情绪很有问题，他是受了什么大刺激了？内力都控制不住了。 而此时酒楼里，白玉堂看着径直走到自己面前，盯着自己看得像是要吃人的轩辕杰。 你叫什么？ 轩辕杰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问白玉堂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站了起来，无视他，转身走了。轩辕杰一把抓住他胳膊，不过白玉堂早有准备，巧妙地避开了他的手。轩辕杰微微一愣，眼中却是闪过一丝赞赏，功夫不错呀。白玉堂不理会他，直接到了楼梯口，有两个侍卫拦住了去路，怀福缓缓伸手阻挡住白玉堂。 这位公子 高姓大名啊？ 我不是北海的人，我是中原人。 所以 无论你们是谁，我都不需要买你们的账。 白玉堂说完示意他让开，怀福嘴角轻轻抽了抽，他这地位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不过眼前这人他也是看得惊呆了，哪儿敢造次，只好看了看轩辕杰。此时轩辕杰站在后面，看着白玉堂的眼神变幻莫测，良久他对怀福点了点头，怀福立刻退开，侍卫们也让出道路。白玉堂径直下楼，正碰上走过来的展昭，白玉堂双眉微微一挑，对展昭做了个眼色，展昭假装不认识他，从他身边走过，白玉堂朝着反方向走了。楼上轩辕杰还在看着走远的白玉堂。 皇上， 跟着他，查清楚他住哪儿，我要住的附近。 是。 怀福立刻安排人手，只可惜等跟踪的人跑出去，白玉堂早已踪迹不见。白玉堂轻功甚好，走到无人处，一闪进了巷子，跑回了酒楼的后厨，拿走了伙计们准备的留在厨房的外带食盒，闪人。展昭在楼下坐着，就见一个侍卫匆匆地跑出去，又匆匆地跑上楼，随后就听到楼上桌椅翻倒之声，还有轩辕杰的怒吼。楼上一阵骚乱，展昭默默地站起来，摇了摇头。 这算成功了吗？ 一路往回走，展昭就看到大量北海兵马开始全城搜查，展昭无奈摇头。 哎呀，那耗子的皇子看来是当定了呀。 回到客栈，展昭就见桌上有一张纸条和一个食盒，白玉堂却不在，殷侯和天尊也不在。展昭拿起纸条看了看，就见是白玉堂留下的，上边写他要换个地方住，食盒里是他的晚饭，让他吃了早点睡，明天比武场见。展昭收了纸条，打开食盒一看，张大了嘴。 哇，好大的螃蟹。 盖上食盒，展昭坐下准备开吃，却觉得少了什么。抱着食盒围着桌子转了一圈，展昭坐下拖着脸叹气，他知道少了什么了。 少了只耗子陪我吃饭，好寂寞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我宰了你们！ 咔，这条过了。 总算过了。 爹。 嗯。哎，乖儿子，叔被吓到了。 才不会，是爹爹演的嘛！爹爹才不会伤害我。 真乖。 哎，公孙，你再来一下。这有个猎户需要你客串一下。 哎，来了来了。 玉堂，你说公孙干嘛这么拼呢？到处串场。 还不是为了养小四子，他现在是小，但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 难怪啊。哎，等等，赵普不是小四子他干爹吗？他不管。 你觉得他敢管啊？ 赵普，你丫的再打扰我工作，我剁了你。